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带枪的人》，原剧作者是苏联剧作家尼古拉·费多罗维奇·波戈廷。这是他创作的列宁题材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是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悲壮的颂歌。三部作品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曾获1959年列宁奖金。波戈廷生于1900年，逝于1962年。带枪的人写于1937年。此剧通过士兵雪特林投身十月革命的经历，揭示了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表现了革命领袖列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带枪的人》，改写牛志强，演播周正。 地平线处传来大炮的轰鸣，硝烟弥漫在俄德前线的上空，月牙颤抖着升起来了，将一派冷寂洒向俄军坚固的战壕。11月初冬的寒风中，一个生病的士兵瑟缩着缩成一团，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农民士兵薛特林正在和大家低声的闲聊。他们已经打了3年仗，非常思念故乡和家人，可是连队为了执行特别任务，不久又要开赴彼得堡作战了。一股绝望的情绪使士兵们的脸色阴沉下来。这时候，一个士兵从军大衣里掏出了一张士兵真理报，悄悄地说，这上面有列宁的文章，我来给你们念一下。大家迅速地围过来，薛特林点起一盏风灯照着亮。列宁说，你们不能为了秘密协定而把群众领上掠夺的战争，俄罗斯的进步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越来越清楚地了解战争的犯罪性质。士兵们都说，嗯，对，这正是我们大家的意思。列宁说的就是我们在战壕里所体会到的。士兵们边听边低声地议论着。突然传来脚步的声音，薛特林急忙把报纸藏进了军大衣。队长来查阅了，他倒背着手审视了一番，走到了薛特林的面前。这是给你的一次假期的命令，回家去看看吧，我已经签好字了。薛特林一阵惊喜，连忙立正敬礼，不料报纸从大衣里掉了出来。队长看到报纸满面怒容， 啊，原来是这样，布尔什维克传染到我的连队里来了，你们知道列宁早给德国人收买了吗？哼，看这种造反的报纸，好大的胆子。薛特林，我宣布现在取消你的假期。 薛特林惊愕的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一颗炮弹呼啸而来，在战壕里炸开了，火光闪耀，浓烟四起，惨叫声之后又是一片沉寂。薛特林从尘土里爬出来，眨了眨眼，发现队长已经完蛋了。 就摘下了军帽，拍打拍打，挖苦地说了句：“再见，队长先生。”扛枪而去。谢特林来到彼得堡，想找到给百万富翁西比尔采夫当女佣人的妹妹，借点钱来买头牛，回乡整顿一下家业。漫长的冬季过后，又该种地了，农民离不开土地。薛特林一路打听，来到了西比尔采夫的公馆， 嚯，真是富丽堂皇。 他按响了门铃，看门人隔着大铁门，看动物似的看着破衣拉撒背着杆步枪的薛特林，厌烦的挥手轰他走。薛特林说了一车好话也无济于事，只好闷闷不乐地靠着围墙发愣。这时候，一个戴鸭舌帽、穿黑皮上衣、腰里挎着手枪、臂上戴着赤卫军红袖章的青年工人匆匆走来，疑惑地看着薛特林。当他知道薛特林刚从前线下来的时候，就亲热地攀谈起来。小伙子叫齐比索夫，是个痛快人，他让薛特林一同去征服世界，还说我们除了身上的枷锁以外是不会失掉什么的。说的薛特林心头直热。奇怪的是，齐比索夫竟然知道他的名字，还顽皮地眨了眨眼睛。薛特林眼睁睁地看着他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叫开了大门，就跟着他走进了公馆。公馆里正乱作一团，太太和老夫人正在催着佣人四处地寻找一只猫。一会儿资本家、绅士、立宪民主党人围着大腹翩翩的西比尔采夫，为如何消灭布尔什维克而争论不休。西比尔采夫涨红着脸叫喊着： 我们应该面无愧色的自觉的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建立德国式的国家体制，把同志们一个个都绞死。 说吧，从密室里请出了一位德国威廉二世的专使，介绍给大家。绅士们谄媚地鼓起掌来。正在这个时候，门猛地被推开了，齐比索夫和薛特林大步地走了进来，绅士们惊慌失措。齐比索夫大声地宣布：奉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这座房子必须拨作军用。西比尔采夫抢作镇静的抗议： 谁给你们的这个权利？ 齐比索夫严峻地说：权利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先生们，请离开吧。齐比索夫让薛特林从公馆的佣人里挑选三个可靠的人来当军医院的工作人员。薛特林就把佣人们集合起来，谁料到他刚喊出排队的口令，就发现妹妹卡佳在行列里。卡佳睁大惊喜的眼睛，双手抱在胸前走上前去： 天哪，哥哥，你从哪儿来呀？ 薛特林咽口唾沫，咳嗽两下，笨拙地克制着感情，严肃地说：卡德琳娜，以后再说吧，入列入列。妹妹眨巴着眼睛，有点害怕地退了回去。薛特林认真地挑选了他认为可靠的三个人，齐比索夫带着佣人们去清扫房间了。大厅里只剩下薛特林和卡佳，兄妹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卡佳有点害羞地告诉哥哥，齐比索夫就是他的未婚夫。薛特林这才明白 为什么齐皮索夫会知道他的名字，不禁微笑地眨眨眼睛。 那个小伙子不错。 卡加又告诉哥哥，嫂子也在这里帮工，并且风风火火地跑去把嫂子娜佳拉了来。娜佳一下子扑到丈夫的怀里，高兴地哭了，拉着薛特林要一起回老家去。 薛特林看看齐比索夫期待的目光，又看看妻子的泪眼，犹豫了半天，才下决心暂不回去，跟着齐比索夫到斯莫尔尼的革命司令部去，看一看首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亲着老婆的额头，喃喃地说：“小傻瓜，我多想你呀！不过，你该明白，原谅我。”斯莫尔尼宫前，夜色朦胧，戴红袖章的士兵围着篝火擦拭枪支，装甲车警惕地高扬着炮筒。人群进进出出，车辆熙熙攘攘，一片战斗前的紧张景象。薛特林紧跟着齐皮索夫，边走边看，唠唠叨叨：“ 我有点怕，你是布尔什维克，可我呢？我曾经发誓不参加任何政党，我连列宁的照片都没有看见过。可我相信他，你说，我们能在这儿见到列宁吗？啊？我能干什么呢？” 齐比索夫笑起来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干什么？干革命啊，懂吗？社会主义革命。” 薛特林紧紧腰带，背好枪，严肃地大步走进斯莫尔尼宫。他看见几个士兵正在读一张传单，就凑了过去。啊，是关于土地的法令。10月26日上午20时，苏维埃工人士兵代表大会通过，立即毫无报偿的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薛特林激动起来。毫无报偿的废除，太好了！兄弟，同志，把这张纸给我吧。好渴呀！现在要是有点茶就好了。 士兵们看着这个大胡子老兵涨红了的脸膛，高兴地笑起来。薛特林找来一把老式的破旧茶壶，在走廊里转来转去的找水喝。他看见人们都在忙忙碌碌，不好意思张口问路。正在这个时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一个秃顶大脑门、下颚留着一把翘胡子、个子不高但是很壮实的中年人，迈着坚定的快速的步子径直地向他走来。不知怎么，这个人仿佛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先向旁边让开，接着又往前凑。中年人眯缝起眼睛，射出快乐的光芒，面对面打量着薛特林，使他周身感到很窘。 您想喝茶？好，来吧，我告诉您。您打仗很久了吗？同志， 中年人很和善。 薛特林叹了口气：“3年没回家了，情况不好吧？ 坏透了。 你在前线也穿得这样吗？” 中年人指指薛特林破旧的脏大衣：“ 这还算不错呢，当兵的日子不好过呀，打仗打得都厌倦了。将军们不需要和平。” 那倒是真的。 中年人把手插进了裤袋里，探身向着薛特林问： 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可说不好。 苏维埃政权说，士兵们，把和平的事业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吧。每一个士兵对俄罗斯的命运都有责任，包括您在内。只是现在还不能放下您的来福枪，对吗？不能。 中年人轻轻摸摸薛特林肩上的枪带，郑重地说， 克伦斯基向我们进攻了，顿河的哥萨克也煽动起来了，沙皇的军官们要在俄罗斯扶植地主和资本家，那么您怎么想？ 我们就得战争啊，我现在就去打仗。也许你不相信我，敬爱的朋友，这可是我心里的话呀。 中年人兴奋的眼睛闪亮，握住薛特林的手说， 再会同志，请原谅我耽误你的时间。 啊、哦，对对对，茶水请沿着楼梯上去，食堂里有。薛特林望着健步走去的中年人，思忖着他句句在理的话语。他拉住了一个走过来的水兵问， 哎，告诉我，跟我说话的那个老头是谁？ 谁？列宁啊。 薛特林几乎站不住了，想追上列宁又停住脚，自言自语地说，哎，我现在还管什么查不查呢，我要回去告诉士兵们，我刚才跟列宁谈过话了，我们必须在今天就去战斗，打克伦斯基。 齐比索夫组织起一支工人队伍，要求司令部派一名指挥官，司令部就把薛特林派给了他， 于是一支工农部队组成了。 正在签署命令的时候，自称民主政党全权代表的孟什维克活动家拼命地阻拦，要求斯莫尔尼的领导停止这种疯狂的行动，并且威胁说，明天大炮就要轰击彼得堡。齐比索夫驳着他说， 你以为将军们会摘下肩章变成社会主义者吗？不，那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唯一不怕斗争，准备以战争来反对资本家政党的。 薛特林注意地听着，把齐比索夫的话一句句地记在心里。 对，将来见了士兵们就这样动员。 孟什维克活动家傲慢地撇撇嘴， 哼，通过战争达到社会主义吗？ 齐比索夫轻蔑地说，那么你想什么呢？社会主义盛在菜篮子里献给你吗？这时候列宁从里间会议室走出来，对孟什维克活动家说， 我再说一遍，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军事性质了，我们不能够容忍克伦斯基胜利，因为那样我们将失去和平与自由。 他又转身对一位干部说， 司令员同志，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前线。 孟什维克活动家连忙叫着， 列宁同志。 列宁眯缝起眼睛，目光却十分锐利， 你说谎，先生，我不是你们的同志。 我们来谈谈革命的根本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由武装的群众来决定的，你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吓得发抖。你有到斯莫尔尼的通行证吗？ 说着列宁扬起了眉毛，伸出手去。 我不明白。这就是。 列宁接过那个人的通行证看了看，撕得粉碎，然后转向薛特林。 同志， 徐特林不错眼珠地望着列宁，正在琢磨他的每一句话，忽然听见列宁叫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 列宁似乎认出了这个带枪的大胡子，微笑地说， 是的，你护送这位可敬的先生出去，并且告诉司令部办公室不要再让他进来。 薛特林一阵激动，打了个立正， 是列宁同志。 又一个清冽的黎明来到了，薛特林带领一支队伍迎着曙光，雄赳赳走出斯莫尔尼宫。突然，薛特林的妻子娜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张开了双手向薛特林猛跑过来。 伊万，伊万，让我好找啊，我不让你走，就是不让你走，跟我回老家去，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老人和三个孩子怎么活呀？ 她哭了，抱住丈夫不放。薛特林当着士兵们被老婆拉后腿，感到很难堪。他佯装生气地说， 我从来没有碰过你一下，可是现在我真想揍你一顿。 老婆把他抱得更紧，把头埋在他胸前，热泪连连。薛特林心又软了，抚摸着娜佳的头发说，亲爱的，是这样的， 我实话说吧，我见到列宁了，他告诉我不结束战争，锁链就又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直到死。娜佳，你说。 娜佳松开了薛特林，破涕为笑，不好意思地说， 啊，是列宁说的，你怎么不早说呢？啊，去吧，去吧。 薛特林感激地吻别了妻子，大步走向士兵。薛特林和齐皮索夫带领部队来到保尔科夫战区，他们商议如何去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决定让一个俘虏当向导，深入敌人阵地去谈判。齐皮索夫建议两个人分头进行，以便多接触一些群众。薛特林一听却慌了， 哎，不不不不，哎，我不会说话呀，我是个树桩子，打仗不怕，就怕讲话。你是党员，你讲，我在旁边站着。 齐皮索夫笑了，开导他说，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需要多种武器的，崇高的语言比机关枪和大炮都有力量。薛特林同志，你就说说你和列宁的那次谈话吧，怎么样？薛特林心里有了底，果然齐皮索夫的建议起了大作用。起初敌人的军官命令士兵把薛特林抓起来送到司令部去，但是后来士兵们却被他讲的列宁所吸引了，沉思地倾听着，渐渐地围拢过来。当薛特林掏出他珍藏的苏维埃土地法令大声宣读时，那些克伦斯基的士兵纷纷倒戈，站到了薛特林一边，他们喊着，到列宁那里去，旧制度永远结束了。齐皮索夫这时候也带着被他争取过来的士兵走来了，他大声地招呼着，同志们，到戈齐纳前线去，为了和平，为了土地，为了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斯莫尔尼宫前的广场上汇起了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海洋，雪亮的探照灯光扫过人群，扫过如林的枪刺，汇聚到站在装甲车上的列宁身上。 谢特林和他的战友们挤过了人群，踮起脚尖，无限崇敬地望着列宁。列宁敞开黑呢大衣，探着身子，一只手插在坎肩里，一只手有力地向前伸去，双目炯炯，发出洪亮的声音。 尽管千百种报纸，不论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接近社会主义的以及其他的等等，尽管千百个最响的声音对我们喊着独裁者、窃夺者以及其他同样的称呼，但是我知道在人民大众中间现在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他们跟自个儿说，现在我们不用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正在保护劳动人民，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这就是人民所感觉到的，这就是平凡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所做的宣传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原因。工人和农民现在还有些胆怯，还不习惯他们自己是统治阶级。革命是不能在毕生都迫于饥饿贫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胁下工作着的千百万人中一下子就造成这种品质的。可是十月革命正在唤醒这种品质，打破一切旧障碍，斩断陈旧的桎梏，把劳动群众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大道。十月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它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之所以不可战胜也就在这里。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原苏联剧作家波哥廷的作品《带枪的人》。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熟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张孔木制刊摩诃罗》。张孔木制刊《摩诃罗》的原作者是中国元代的孟汉卿，他是元代初期剧坛上敦朴自然派的代表之一。他创作的杂剧传于后世的只有《张孔木制刊摩诃罗》，又名《张鼎制刊摩诃罗》一种。摩诃罗通过制破冤案的曲折过程，记录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欺压民众、是非颠倒、曲直不分的腐败，抨击了封建家族内部的丑恶，对被迫害的无辜平民给予极大的同情，是一出优秀的公案戏。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张孔木制刊摩诃罗》，改写曹林，朗诵曹灿。 话说一千多年前，中原地区的河南府是个百业兴旺的商埠，城内有条乱石铺街的醋物巷，虽说地离闹市，倒也一派繁华。李记荣县铺新近翻建了两间宽敞明亮的门面，买卖更见红火。可不知店主李德昌为何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原来他在街上打了一卦，说是命中注定有百日之灾，若要破解灾殃，务必去千里之外躲避。这分明是子虚乌有的一派胡言，可李德昌却信以为真。他思索再三，决意去江西南昌，既做买卖，又可躲过百日之灾，真是发财消灾，两全俱美呀。不过家中尚有娇妻幼子，委实放心不下。好在叔父和堂兄弟李文道近在咫尺，堂兄弟李文道行医治病，兼开一家中药店，药店和李记荣县铺只是一街之隔，仅有三五步路。李德昌选定良辰吉日启程江西，行前领着妻儿穿街而过，向叔父辞别，对堂弟李文道拜托再三，请他多加照应。可是李德昌好端端的一番安排，让妻子刘玉娘一句私房话搅得昏天黑地。原来这个堂兄弟李文道是个浮浪弟子，寻花问柳的老手，在他眼中，刘玉娘虽然年过三十，风姿犹存，秀色可餐，暗中常有非分之举。玉娘恪守妇道，不为所动，如今丈夫远走他乡，偏偏将她拜托给这样的小叔子，岂不是拜托黄鼠狼照看鸡婆娘，引狼入室吗？李德昌听了以后，心中好生恼火，这节骨眼上冒出了个从不知晓的窝囊事来，叫人去留 两难。他和玉娘夫妻数年，深知他的品行是无可厚非的，于是他反过来劝慰玉娘，还是从长计议，只有处处防范，事事谨慎，嘱咐他一心看守店铺，料理幼子，里里外外多多辛劳，待他重返家门，阖家团圆，再来补报这夫妻的情分。李德昌走后，玉娘苦守着李记绒线铺，抱定一个宗旨，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李文道空有鱼色烈焰邪念，落得个镜中观花，可望而不可及。月亮几番圆缺阴晴，金风乍起，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佳期临近了。李德昌千里迢迢自江西徒步而归，行至河南府南郊的一座荒山之岭，眼看下得山去，就可以夫妻重逢，倾诉别离相思之苦。谁知天不随人意，一场无情的秋雨来势迅猛，宛如东海倒悬，洞庭翻身。李德昌肩挑行李，连日赶路，已是十分疲劳，碰上这凄风苦雨，山陡苔滑，更是寸步难行啊。透过白茫茫的雨帘，李德昌看见山径一侧有座武道将军庙，虽然香火冷落，十分破败，总是个躲避风雨的好所在。他庆幸天无绝人之路，就进得庙中，脱下湿漉漉的衣衫，赤裸着身子，在秋风秋雨之中挨了几个时辰。渐渐的，觉得头晕目眩，外寒内烧，胸中似小鹿撞心。这是风寒入侵，犯起病来了。这古庙地处僻荒，人迹罕至，眼下风雨如晦，有病在身，岂不要困死在这荒丘古刹呀？李德昌越想越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哎，正在此时，来了一位救星。来人是个挑货郎袋的老汉，姓高名山，河南府近郊龙门县人士。他有个糊口营生的拿手绝技，制作磨合螺。这磨合螺啊，原来是古代印度传说中一位智慧之神的塑像，传来中原，到了高山老汉这一辈手上，就地取材，用泥巴捏成各种神仙鬼怪、文臣武将、才子佳人，说不上巧夺天工，倒也造型古朴，憨态可掬，和江南太湖之滨的无锡惠山泥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河南府流传的风俗习惯，每年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要买回一个磨合螺，焚香供奉，图个吉祥。眼看七夕将至，高山老汉挑一担磨合螺进城做买卖，偏偏撞上了这场断命的大雨，差点将磨合螺淋成一团泥巴，他一头也钻进了古庙。刚跨进庙门，神殿上伸来一双大手，高山老汉定睛一看，嚯，眼面前站着个赤裸上身、头扎毛巾、脸色潮红、皮肤蜡黄、人不人鬼不鬼的角色，吓得他毛骨悚然。当他弄清原委之后，对李德昌十分同情， 李德昌苦苦哀求高山老汉给妻子刘玉娘捎个口信，快快来此接他回家。可这件事却让高山老汉犯了难了。为什么呢？他早年立下三条誓约：一不与人家做媒，二不与他人做保，三不为别人送信。可是今天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同是生意买卖人，有难岂能不帮衬呢？高山老汉咬咬牙破例答应了李德昌的请求。说话之间，庙外雨止风轻，高山老汉匆匆上路，是直奔河南府。先不忙着做买卖，硬是挑着两筐沉甸甸的摩诃罗寻访醋屋巷的刘玉娘。平日里这高山老汉穿街走巷，只顾做生意，从不把街道的名称往心里装，因此他进了醋屋巷还在转悠。这时李文道正好闲坐殿中，见个乡下老头探头探脑走了进来，开口问路，并将李德昌的事一五一十全兜了出来。李文道得知堂兄李德昌自江西归来，腰缠百斤，病困城南郊外武道将军庙中，嫂嫂玉娘尚不知晓啊，一时间呐，犹如猫爪挠胸，痒得开心，真是神灵暗助，运气来了。李文道眨巴着眼睛就对高山老汉说了：“哎，此处是小醋屋巷，你要找的人住在大醋屋巷，你顺巷口往东再拐弯西行，绕到南城脚下，再回身往北转过一个大弯，迎面一株古槐树，树下有户人家，红漆大门，绿油油的窗，斑竹编成的花竹帘，帘下边蹲着一条哈巴狗，那儿才是李德昌的府门。”您听，这不是存心折腾人吗？李文道骗走了高山老汉，也不与嫂嫂刘玉娘通报，亲手抓了一贴药，策马飞奔，咔啦咔啦咔啦，出了城南，进了武道将军古庙。他一把抱住李德昌，撸起他的衣袖，伸出三个指头，按定了脉搏，假惺惺的长吁短叹：“哎呀，闻听你受了风寒，病卧荒寺，兄弟我心急如焚，随身带上一贴好药，兄长快快服用，药入肚肠，病痛消散，我等着为你接风啊。”李德昌想起离家前夕妻子的一番言语，对堂兄弟李文道存有戒心，分明是托高山老汉捎信玉娘，为何贤妻不见，他反而抢先来此？就借故推脱，不肯服药。嗨，你我同宗同祖的弟兄，病在兄长身上，疼在小弟心中啊，这药由我亲手调配，也算闻到小弟尽个手足情分呐。这李文道连哄带骗，将药灌进李德昌的口中，药入肚肠，李德昌顿时七窍生烟，四肢冰凉，欲言无声，眼睁睁地看着李文道将他随身携带的钱财全部掳走。哼，好个情同手足啊，分明是图财害命的黑心贼。他气急交加，毒性发作，昏厥过去。再说高山老汉被李文道诓骗的绕着河南府转了一大圈，重新返回醋屋巷，找到李记荣县铺，向刘玉娘转述了李德昌的口信儿。 他一不歇脚，二不饮茶，催促玉娘快快上路。这位执着的乡下老汉还专门取出一只摩诃罗送给李德昌的儿子，作为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凭证。刘玉娘也顾不上拜谢高山老汉，雇了一头牲口，找到南郊五刀将军古庙，一见丈夫口目紧闭，人事不省，赶忙驮回家中。谁知李德昌刚进家门，就七窍流血，一命呜呼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刘玉娘束手无策，急忙忙找李文道商量。哼，这谋财害命的李文道这时就向玉娘伸出了罪恶之手。哎呀呀呀呀，兄长出外数月，怎么会踏进家门就暴病而亡啊？七窍鲜血横流，时时的惨不忍睹，这是为毒药所害无疑。嫂夫人，平日里你装模作样，不苟言笑，背地里却养着个奸夫，为了自己快活，竟与奸夫合谋啊！嘿，毒杀我的兄长，真是李氏门中大大的不幸啊！刘玉娘万万没有想到李文道会这般的无中生有，恶毒陷害，一时间无言以对。李文道由不得玉娘申辩，话锋一转，就更加阴险了。哎，嫂夫人，事已至此，是官了还是私了，你总得吐句话儿啊。若要官了，我就去官衙去击鼓告状，告你谋杀亲夫，问斩世曹，让天下人唾骂。假若情愿私了，你就嫁给我为妻，偿还我多年的风流债，我则管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文道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威逼玉娘就范。可刘玉娘是个刚烈女子，身正不怕影子歪，见官就见官。叔嫂二人吵吵嚷嚷上了河南府大堂。刘玉娘一心指望青天大老爷秉公明断追查真正的凶手，却不知官府衙门朝外开，有理无钱，自招灾呀。李文道是安舒此道啊，他花了五两银子买通了县官，可怜刘玉娘被三推六问，逼打成招，定了个死罪，打入死牢。时隔一年，有位钦差御史上任河南府台。上任伊始，一不明察，二不细审，朱笔一点，就将玉娘判个斩字了事。玉娘冤死刀下，已成定局了。那年头，这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糊涂官儿，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呀！嘿嘿，事有偶然，这桩冤案碰上了一个人微言轻的小官吏，他据理力争，终于又峰回路转，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原来河南府中有个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因他事无巨细，一孔一目都得他经手，故官职称作孔目。这个孔目姓张名鼎，字平叔，官衙内外都尊称他张孔目。张孔目下乡勘察农田民情，回到官衙，见一女死囚带锁披枷，愁眉泪眼，棒伤累累，口呼冤枉，就走上前去问明情由， 随即将刘玉娘案情宗卷细细过目，不禁心潮难平。哎呀，此案断得如此的糊涂，刘玉娘丈夫李德昌江西经商，赚回不少银两，银两为何人鲸吞，下落不明啊，此乃其一。李德昌病困骨差，有信使专程给玉娘下书，信使为何人，身份不清啊，此乃其二。刘玉娘与奸夫合谋作案，奸夫姓甚名谁又不得而知，此乃其三。既然李德昌为毒药所害，药为何药，毒为何毒，无有记载，此乃其四。毒药出自何人之手，尚未定论，此乃其五。张孔木就面见府台大人，慷慨陈词，说的当堂列位官吏瞠目结舌。隔了老半天，府台大人才找着个话茬下了台阶儿。 这宗命案原为县令一年前亲自审理，问成死罪也是县令裁定，孔木对此案心存疑窦，穷究精卫，举措可嘉，我限你三日之内重审此案，若是旧案推翻，将真正的元凶缉拿归案，本官为你身闻表彰，加官进爵。哼哼，若是旧案依旧，那刚才你的一番言语则是信口雌黄，藐视朝廷命官，别怪我手中皇上亲赐的事件铜札秉公执法。 张孔木一听，心中明白，自己的一条性命已经搭在这桩命案之中了。哎，也罢，府台大人限期三日，刻不容缓，他立即提审刘玉娘，听他诉说冤情，提供线索，首先要找到那位送信之人。可刘玉娘因事发突然，情急心乱，送信老汉的相貌也记不清楚，更谈不上姓名住址，这无头命案了无头绪，意味着张孔木将与刘玉娘同赴刑场啊。哎呀，张孔木急得如同伍子胥，两鬓白发奏天呢。刘玉娘眼看搭救自己的大恩人也要受到连累，更是肝肠寸断。张孔木劝他宽心，慢慢细想，可怜玉娘搜索枯肠，苦思冥想，才想起了送信老汉曾送给他儿子一只摩诃罗，一直供奉在家中香案之上。张孔木火速差人取来摩诃罗，左看右看，找不出半点与案情有关的蛛丝马迹，只听得耳边亘鼓阵阵，阵阵如同催命鼓，窗外乌啼声声，声声恰似断肠声。距离府台大人三日的期限越来越近了。哎，摩诃罗呀，摩诃罗，你领受了人间多少香火，是指望你能匡正去邪，保佑无辜。刘玉娘蒙受不白之冤，你为何不通灵显圣，指点迷津，助我勘明元凶啊？你空想李家供奉，有负本官一片虔诚，七十道明徒有智慧之神的美诚，还要你何用？张孔木抓起摩诃罗，正要把它砸个粉碎，发泄心中的焦虑和郁闷，忽然他的手指感到摩诃罗底座上有个凹凸不平之处，翻开一看， 清清楚楚地刻着两个字，高山。原来高山老汉牢记做生意以信为本，诚招天下客的古训，手速的摩诃罗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想不到这一招无意之中给这个一团乱麻的无头命案理出一个头绪来。不多时，高山老汉被带进府衙，与刘玉娘公堂对证，很快拨开了团团疑云，李文道自然成了作奸犯科的主要嫌疑对象。张孔木对李文道的为人略知一二，他想对此人切不可鲁莽行事，还应该治堪为上。主意打定，差人请来李文道，故作焦虑，说是新晋上任的府台大人的夫人胃脾不适，请他开一贴暖胃健脾的健中汤，并给他五两纹银。李文道心怀鬼胎，受宠若惊，哎呀，这可是巴结官府的好机会呀，随即配上一贴药，请老夫人马上服用。这李文道一边品着香茶，一边正想打探消息呢，忽然一位差人狂奔而来，惊呼老夫人服药之后七孔流血气绝身亡。李文道吓得头皮发麻，冷汗淋漓，哎呀，莫不是配错了药方，误害了府台夫人，这还了得呀。他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叩头如捣蒜，祈求张孔木救命。 哼，救你一命谈何容易，王法不徇私情，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过活路还有一条。 张孔木卖了一个关子，缓缓道来， 刑律规定年过80的老人可免施重刑，用金钱来赎罪，你若能委屈令尊，将所有罪责全部推到他的身上，只要有一份你签字画押的供词，可保你父子二人安然无恙。 这李文道只图活命，一切都听凭张孔木的安排。不多时辰，他的老父亲李彦石被带到公堂。张孔木啪的一拍惊堂木， 李彦石小老儿，你可知罪？ 李彦石被问得莫名其妙，见亲生儿子李文道在一旁虎视眈眈，更不知道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儿子已经全部供认，愿与你公堂对证。李文道，毒药何人所配？ 是我的父亲。 银两何人所拿？ 也是我的父亲。一切与我无关，全是他。小人所言句句事实，情愿签字画押为凭。这里李文道是按照张孔木的吩咐，将刚才使府台夫人中毒的罪责推给父亲，可李彦石则以为一年前侄儿李德昌遇害一事败露，儿子嫁祸于他，这还了得？他急忙辩解，哎呀，冤枉啊，冤枉，毒死侄儿李德昌的是他，谋取钱财是他，迫害侄媳妇玉娘的也是他呀。 张孔木使了个声东